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2集。你觉得我一直在你的掌控之中吗？此话一出，阿海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鲁执行直接抬头：“ 杨老，整个工程都是以 Poppy 为核心， IT 部他有一半决定权。” 我知道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云光财团同秦然解除一切关系。 杨老先生依旧淡淡地笑着，他很有礼貌地对阿海说了一声抱歉。 啊，官方很快就会宣布这条消息，来人把他带出去。 门外很快有保安进来，把阿海带了出去。杨老先生此话一出，陆之行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他脑子里思绪万千，眸光更沉。 杨老，为什么？ 陆之行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，杨老先生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要跟云光财团 IT 部打下了半边江山的秦山撕破脸。 EA 带机器人够了。 杨老先生拍拍陆之行的肩膀，他笑了笑，丝毫不在意。 云光财团就算没了他，还有你。 第一次明海让他把秦然赶出云光财团，杨老先生犹豫了。明海手里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够吸引杨老先生，因为秦然在云光财团 IT 部门确实很重要。但前几天明海跟杨老先生说过秦然手中有宁儿藏下的那份文件后，杨老先生就不犹豫了。说到底，他也没有想到宁儿没有毁掉那份文件，还敢把秦然交给他。他查不到秦然的机密资料，但杨老先生派人明里暗里去云城私底下调查了很久，终于也找出了一点门路。实际上，秦然在物理各类比赛上打破的各种常规也让杨老先生有所预料，他手里肯定有东西，明海犯不着拿这个来骗他。 云光财团能走到这一步，也不只是靠他一个人，别吹得太过了。 杨老先生笑着看向陆之行：“ 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” 云光财团 IT 部大部分都是陆之行还有杨淑燕在打理。杨老先生虽然知道秦冉在其中占据了一点分量，但秦冉年龄摆在那里，他也不混 IT 圈，不知道秦冉究竟占据了多大的分量。说完也不等陆之行说什么，他拿着手机一边同宣传部的人打电话公开这个消息，一边往外走。拿一个秦冉同明海合作换取那份研究很值，杨老先生从不做亏本买卖。办公室内，陆之行垂眸，眸底低敛着戾气。他也没有再同杨老先生说些什么，只是打开电脑，看了看电脑桌面上所有他跟秦冉未完成的半成品，丝毫不留情地删掉，并打开了文档，一个字一个字很慢地敲下了辞呈。云光财团自从杨老先生露面就是京城的热点，杨老先生也是有意宣传跟秦冉脱离关系这一点。不到半个小时，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全都清清楚楚了。程水这边自然也知道了，他走到程俊书房，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听到程水的一句，程俊一顿，他抬头对于程水的这个消息有些不太相信。他知道秦冉对杨老先生是尊敬的， 这个时候，无论是谁打压秦冉，他都能理解，唯一杨老先生，他不能理解。 这个消息让城头那边瞒住。 程俊的手指撑着桌子，指尖微微曲起，一双眼睛里满是凉意。 在他回京城前，别让他知道。 程俊经历过，知道被亲近的人欺骗，甚至于背叛，那种心灰意冷，甚至于厌世的感觉。 好。 程水点头。 云光财团出了什么事？ 程俊眯眼，他想不出理由。几天前还给秦冉撑腰的杨老，今天会做出把秦冉逼到绝路上的事。程水顿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 明会长在这之前去找过杨老。 程水还想说什么，兜里的电话响了，他低头一看，愣了一下，才接起来。通话时间很短，程水接完，直接看向程俊。 哦，是明会长，他让你去找他。 听完，程俊抬眸，眉眼越发清俊，也越发显得有点前所未见的狠劲儿。他收起了撑在桌子上的手，声音淡漠道： 哼，那就去找他。 老大，他明显没安好心。 程水跟着程俊一起，眼神严肃。 所有人都被你派去保护秦小姐了，您自己要小心。 程俊伸手扯了扯扣得规规矩矩的领结，眼睫垂了垂，没有说话。京城金融中心，程俊进了办公室，明海就坐在办公桌边，程俊也没有站着，他看了看四周，直接踢了一个椅子过来坐下。秘书直接给程俊倒了一杯茶，明海这才抬了抬头，他放下笔，笑眯眯地看向程俊。 想通要回来了，那女人对你影响太大，不能留。只要能回来，你还是我的儿子。 云光财团那件事是你做的？ 程俊没有回，只是看向明海，声音很轻。 果然是我的儿子，还是聪明的。 明海低头笑了笑。 我不过是骗了云光财团的老家伙一波，告诉他秦冉手里有他想要的东西，他还真信了。欧阳狗真是一嘴毛。 明海自然知道秦冉不是那么简单，他也怕云光财团，这两个人成为对立面，他渔翁得利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茶杯，淡淡地喝了一口。程俊忽然笑了笑，从12岁以后，他就没有这种透在骨子里的寒意了。从出生，他就是所有人手中的棋子，活在所有人的掌控之中，走的每一步都是别人安排好的。程老爷子在算计，明海在算计，甚至于五行一开始都在算计。明海有控制心，想让所有人被他掌控。这态度让明海感到不舒服，他皱了皱眉说：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欧阳威才是我的人选，你只要老老实实的，我手里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包括以后新的京城四大家族。 程俊点点头，他倏然收起笑容，起身居高临下地看向明海。 明海，你觉得我一直在你的掌控之中？ 明海猛然抬头，程俊的手附在身后，淡淡开口： 爷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